好好反省自身存在的大量侵犯人权问题，切实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停止以任何借口干涉他国内政。本港昨日新增250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34宗输入个案，多18宗学校呈报阳性个案，涉及16个学生和2个教职员。九龙塘国际英文幼稚园有6宗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认为课室内似乎有小型群组，同一课室的班级要停课到星期五。太古城中心三期麦当劳再多3宗个案，涉及一个家庭，包括一个2岁几的男童。当局相信餐厅有爆发，已经到场取样，了解是否有环境污染。中华兰桂坊酒店群组的另一宗新个案，涉及一个39岁男子，住在柴湾已分警察宿舍。患者今个月14号去过群组的65岁男子屋企探访，倾谈的时候没戴口罩。财经消息，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9，英镑9.844，瑞士法郎8.176，澳元5.575，加元6.121，新西兰元5.06，欧元8.427，每百日元对港元6.1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78。日经平均指数报26,699点，跌4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6.95美元，卖出1,867.6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广阔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和华南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朝早港岛东部和西贡区录得大约5至10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有薄雾，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2-3日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慢线，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警署噶，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警署对出。较早前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中线嘅坏车就拖走咗，咁而家龙尾就喺创资中学对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中线嘅坏车咧，虽然拖走咗，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创资中学对出。喺港岛区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爱蝶湾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爱蝶湾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车龙在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顺利村，龙翔道观塘排到星河名居，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车龙就在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在新界沙田的小沥源路去第一城方向近住广善街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广林苑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车，龙尾天富海湾。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高钠飲食会导致高血压，增加患上心血管疾病和中风的风险，一阵食饭你识叫小盐小酱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观塘翠屏北村翠榕楼、 柴湾富怡花园二座，马鞍山富宝花园九座，屯门青山公路青山湾段387号金安大厦，沙田水泉澳村月泉楼，湾仔谢飞道254号杜志台 B 座，天水围天月村月桂楼，北角天后庙道2至4号景香楼，马鞍山翠涌华庭11座，大埔广福道38号大埔大厦。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 而家我哋讲紧社交距离措施，我哋放宽咧，总有一啲大嘅聚集会出现嘅。其实而家喺个社区上仲有呢个病毒存在嘅话咧，传播嘅风险仍然系存在嘅。如果你係未打疫苗或者未打足相關疫苗嘅話，感染後患上重症死亡風險一定係高嘅。如果係到今天仲係猶豫緊未注射疫苗或者未打齊疫苗嘅咧，希望盡快啦。 我哋要團結同心，打低病毒，打贏呢場硬仗。 千禧年代係個人意見節目，歡迎聽眾打電話嚟發表意見。 星期一至五上昼8至10，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月25日嘅朝头早，系欢迎大家收听收睇《千禧年代》嘅早晨，我系萧乐文。有关于咧，港铁东铁线过海段咧，喺15号通车，寻日嚟到通车第10日啦，就喺繁忙时间发生咧一啲列车嘅故障啊。咁啊，往来上水至到金钟站嘅列车服务咧系一度延误啦，咁啊大约半个钟头之后就恢复正常。咁啊期间咧，红磡至到金钟站咧就要每15分钟一班车。咁港铁就话，一列嘅东铁线列车抵达金钟站之后咧故障。需时咧系移离主行车线，咁啊列车服务喺朝早咧9:30左右咧就系恢复正常噶。咁啊，寻晚港铁都话咧，经过工程人员初步检查，就系认为涉事嘅列车上面有一啲设备故障，令到列车运作唔畅顺，同信号系统或者人为因素咧系冇关系嘅。有冇寻日咧都搭东铁线过海段有机会受到影响，或者呢一啲班次延误影响到嘅乘客咧，或者见到个情况系点咧？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1872311，电话旁边有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田北辰，点睇今次呢个事件啊？ 观感上就大家都好关注啦，好差啦，话即系千亿又超支，等咗咁耐，终于过到海，头两个礼拜已经会得要成半个钟头跪低。咁啊，我所理解咧，事实上咧系同信号系统啊，同埋供电系统啊呢两个最惊。最恐慌的即重症是没有关的。就是个列车本身每一架列车的一个自动系统就是它有30多个那些不同的地方呢，它会得有一个讯息和个车本身联络，譬如说跟门未闩好，跟门未闩好呢架车呢个车长想开都不得的，除非它特登 override 它，但是就要控制中心批准它了。咁个车就唔喐嘅。咁我所理解呢係其中有一 part 呢係一个虚报，即係一个 false alarm。咁呢啲嘢呢就可以发生嘅。亦都係任何一架列车都可以会发生。而昨日嗰件事呢，嗰架车亦都唔係一架新车，係用咗一段时间。咁即係话嗰件事情可以喺东铁发生，可以喺港岛线发生，亦都可以喺荃湾线发生。咁只不过咁巧呢，就喺呢条新线度用咗呢架车。咁事实上系一个虚报。 所谓虚报系虚报有啲咩资料啊？ 暂停咗佢啦。咁检查咗之后呢，发觉冇事，咁开翻咯。 咁呢個呢係內不內會有，但就即係唔係經常會發生。咁首先， 點解？首先搞清楚，我先搞清楚頭先你話虛報呢係一個虛報嘅乜嘢嘅消息。 虛報意思即係false alarm。譬如你一架車，你咪有時你揸緊車，佢話你胎唔夠氣嘅。咁跟住話你個門冇閂實嘅。OK， 咁喺鐵路嚟講呢，如果有啲咁嘅嘢呢，你係唔喐得架車嘅。私家車你得㗎嘛。係咪嗰度冇閂實你咪照踩油囉。但係鐵路呢就唔得嘅。咁一定係停嘅。咁你就去 check 嗰度門有冇閂實啊剩啊咁樣。咁發覺度門真係閂實咗喎，但係嗰個單燈仲著喎，咁呢個就叫做虛報 false alarm。咁但係個問題出在呢係其實可以呢啲事情呢喺繁忙時間呢係可以避免嘅呢，就係通常一條線有幾個大站，金鐘係一個大站呢，佢側邊係有個空嘅泊車位嘅。如果個空嘅泊車位喺早飯時間你唔泊架吉車喺度呢，其實琴日嗰架車因為有呢件咁嘅事佢哋要查呢，佢可以將佢喐咗去嗰個泊車位呢，咁跟住後面嗰啲車紅磡過海就冇事。就係唔需要延遲30分鐘嘅。根本可能5分鐘就得㗎啦。咁因為琴日金鐘站隔離嗰個位呢泊咗架吉車。因為而家今日呢港鐵就好驚繁忙時間呢啲人好擠迫初係唔知咩事㗎嘛。咁就預咗架吉車。咁佢而家預咗架吉車呢就係、是、平時呢嗰個吉車就攞走嘅。但係繁忙時間呢個吉車就喺度。咁就因為咁反而呢就繁忙時間如果車本身有啲咩事係要唔喐得嘅話呢，佢就冇地方將佢好快喐去一個旁邊嘅位置等後面啲車過。所以我而家同港鐵講係唔係要檢討喺早飯時間嗰啲大站真係考慮即係 keep 返個空位，咁就變咗留吉車嗰度呢可能要犧牲啦。咁即係呢個你知啊，手掌係肉手背又係肉，你唔留個吉車呢擠迫嘅時候啲人嘈呢你又唔可以開到架車，你留個吉車喺嗰個位呢平時運行緊嘅車如果有咩事呢你又冇法子短期內喐咗佢令到後面啲車可以繼續行，咁係一個咁嘅事故嚟嘅。 我想知留吉車呢個做法呢係咪不嬲處理事故嘅時候都要先移走側線個吉車，然後先俾一個事故嗰架列車去入嗰個側線嗰度，咁就讓返條路出嚟俾其他即係俾架車可以行到。呢個係咪一般嘅做法嚟嘅？不嬲都係咁。 係一般嘅做法嚟㗎。佢初設計呢啲站一條線就唔係個個站都有嘅，睇佢地形啊個位啊咁。咁金鐘就一定有㗎啦。咁你如呢啲位呢正正就係驚有事嘅時候你可以盡快清咗條路軌嘛。咁你咪留返呢啲空位囉。即係你咪住你即係你諗一條馬路內不內有啲被車住嘅。咁你車壞咗咁你咪拖咗架車去嗰度，咁你後面車咪去囉。咪有一條路完全冇被車住嘅。即係相似行車嘅啫，突然之間塞咗。係咪咁對面啲車又嚟緊，咁你咪成條路塞晒囉。咁你有啲被車住嘛。反而我哋都想講講呢，就係而家由三線交匯被四線交匯呢，其實金鐘站就非常之非常之緊要㗎啦。咁、那個好處呢就多咗一條線過海，港鐵應該就開始整緊啲 Apps。如果佢有啲 Apps 話俾人聽，譬如以前呢你荃灣線突然之間繁忙時間過海段彎咗呢，你就慘啦。啲人就要落車行出個車站跟住搵巴士呀接駁搞到亂晒龍。係咪？因為佢得一條線過海嘛。而家個好處有兩條線過海呢，譬如我放工我想去旺角嘅，但係荃灣線過海段彎咗，我就有個 Apps 可以教我點樣搭東鐵去到何文田，何文田轉觀塘或者油麻地線，然之後點樣去到呢個旺角㗎嘛。咁所以有兩條線過海係正好多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當你喺金鐘嘅時候你放工返屋企突然之間訊息混亂，你又搵月台助理，喂呢度彎咗我點行呢？咁所以如果到時有個 Apps 教你點樣做呢，呢個係一個好大好大嘅改進。因為我最擔心就係三線交匯變四線交匯，一條線有啲咩事跪低啲人就周圍喺度問人，咁周圍喺度問人月台助理又唔夠，啲人行錯地方咪混亂囉。咁、 okay. 所以整咗一個咁嘅 Apps 教人點樣避開某一拳透另外一條線過海，然之後去翻個目的地附近，唔使行出個車站揾接駁巴士咧， 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改进。 嗯， 咁問題就港鐵要有呢個 Apps， 佢而家有冇同埋冇係咪寫緊呢？我而家就唔知。咁仲有一樣嘢好緊要呢，就係我哋嗰陣時咪有三十幾億換曬七條本地線嘅信號系統嘅。咁但係咧，第一條咧就係荃灣線，當時咧佢就買咗個特別餐，但係發覺特別餐嗰個信號系統商就寫唔到出嚟。咁後來結果咧，就話不如用翻普通啦。咁如果用翻普通嘅標準餐咧，佢係要由頭寫起嘅。咁荃灣線咧就是、原本就二月寫好，就係、是、九月咧就要開始運行，但係而家咧乜嘢聲氣都冇，我唔知道發生緊咩事。咁而家嗰啲新嘅線，譬如話南港島線啊，呢、這個東鐵線咧，係用新嘅信號系統，嗰啲車咧一個鐘頭去到最盡咧，可以有成三十班嘅。但是荃灣線那些舊系統呢就去不到那么頻密，那所以去到金鐘去接駁呢，那些舊的線換回新一代的信號系統呢是很重要的事。但是現在就卡住了條荃灣線，遲遲都好像未開始運行新的信號系統，那對我來說呢，這個是一個警號來的，到底那些本地線換新一代去夾埋而家最新的幾條鐵路線全部都是新一代的信號系統，一樣有咁嘅頻密的班次咧，咁啊成件事情就完美了。 OK， 而家舊嗰啲咧，就嗰啲信號系統未寫好，咁寫成點咧？會唔會仲要拖好多年咧？咁但呢個咧，亦都係點樣令到我哋成個新嘅網絡咧，係會得運作暢順嘅。 OK。好啊，唔该晒田北辰。田北辰咧系实政原创立法会议员，由今次呢个嘅事故咧，关注到头先提到话啲手机应用程式啊等等嘅资讯啦，可唔可以更清楚啦？尤其是喺发生事故嘅时候，咁可以有其他嘅路线啦，可能去到目的地咁样嘅。咁啊，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另外想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啊，有香港新方向立法会议员张欣宇，早晨。 早晨，主持你好。 早晨，张欣宇。刚才讲到话，寻日朝啊，呢、这个东铁线金钟站有个列车就有个设备故障嘅咁。你自己点睇今次呢件事？同埋你系咪当时好似都受到一啲影响啊？ 哦，系啊，其实当时咧，我正正就喺架坏车后边嘅嗰架车，咁其实系受影响最严重嘅，因为我哋呢架车咧离开咗会展站之后，反而要褪后啦。騰返去會展站，咁再轉車先可以再去到金鐘。咁所以係根本上成個事故處理，即係由一開始到最後佢處理完畢呢，根本上個嗰個過程我係有經歷嘅。 等咗幾耐，你係等咗幾耐？ 我總共最後返去應該我8:09其實已經架車離開咗會展站㗎啦。咁我最後呢即係兜兜轉轉又返去金鐘呢，其實已經差唔多係10:00，咁都用咗差唔多50分鐘以上啦，起碼。 點睇今次嘅事件先，整體嚟講你自己點睇？ 整體嚟講咧，我有三個層面去關注或者去跟進啦。咁第一個咧就係嗰個硬件方面，即係嗰個即係佢今次個問題咧係有一架車。咁佢響咗一個據我所知咧係響咗一個好嚴重嘅警報，但係令到架車咧就冇辦法再咁樣自動運行啦。咁但係後屘咧又發現咧，其實個警報咧係假嘅，一個假嘅警報，但係架車都唔用得。咁點解會出現一個咁樣嘅機件故障？咁同埋呢架車佢嚟咗香港，因為全部都係新車嘛。但係呢架車其實乜嘢批次嚟到香港？咁係一個單一事件咧，定係話其他車都有機會出現咁樣嘅一個故障咧？咁呢個係其中一個要跟進嘅一個範疇啦，喺硬件方面。咁另外咧，我都頗關注咧喺個車務調動方面啊，因為其實唔單止係琴日，因為我根本上翻金鐘咧，我都係搭呢個東鐵線嘅。咁我都發現咗咧，通常我哋離開咗會展站，去到金鐘站，準備入金鐘站之前咧，咁其實都會。就算是平日咧，都會有啲班次唔順暢嘅情況嘅。咁當時咧有初期咧，我就覺得係唔係車務調動上有啲磨合期啦。但係琴日咧出咗事故咧，就見到真章啦。因為咧其實琴日壞咗架車，其實已經喺金鐘站附近，而金鐘咧係有一個備車處嘅。一般嚟講，你只需要將呢架壞車擺入去個備車處，即係清理翻個正線啊。咁本身嘅車務就可以翻去運作啦。但係琴日呢一個過程咧，用咗差唔多50分鐘。咁比起以往咧一啲類似嘅一啲處理咧，真係比較耐嘅。咁所以喺車務調動方面咧，我覺得似乎咧有一個頗大嘅改善空間。咁呢個都係我哋會可能喺鐵路事宜小組咧 嗰度去再進一步跟進嘅。咁另外咧就係乘客個資訊方面啦，因為琴日咧我喺嗰架車上面由就嚟埋金鐘氹翻翻去會展，咁去到會展咧，其實我睇翻 MTR 嘅 MOBA 咧，就教我哋話喺會展站有一個 shuttle train 都可以搭翻去金鐘嘅，只要轉車就得噶啦。咁但係咧，去到會展站之後咧，啲職員咧就喺現場咧就指示我哋咧要行去呢一個港島線嘅灣仔站，由嗰邊搭去金鐘。咁當時咧我自己咧就算對呢個鐵路都算係頗有經驗啦，其實我自己都覺得有少少混亂嘅嗰下，究竟應該行邊邊咧，聽邊邊咧？咁我覺得呢個喺乘客資訊方面咧都有一個改善嘅地方嘅。 想講嗰個車務嗰個調動嗰度啦，因為見到港鐵就係話控制中心安排嗰啲嘅列車移嚟個主行車線啦，因為期間需要先將停泊喺金鐘線、金鐘站側線啊有個備用嘅列車移走嘅，咁所以先可以將嗰個故障嘅列車咧係由個主線進入個側線，咁讓翻。主線出嚟俾啲後面嘅車可以行到啦。佢個原因就係因為本身側線已經有一架備用嘅列車。 係， 呢一個係咪一個合理嘅原因咧？或者你覺得有冇需要咧？ 嗱，呢個所以正正就係要就好值得檢討啦。咁其實咧，嗰一段備車嗰個位咧，佢英文咧叫做 refuge siding 啊。咁其實你睇個字咧都明白，其實係一個避難處。咁既然叫咗個避難處咧，就其實係咁得嗰陣時有壞車，咁就可以擺架壞車入去啦，係咁樣嘅 function 咯。咁所以如果平時嗰、個運作嗰陣時咧，都要依賴嗰度喺嗰度擺一架嗰個備用車或者擺一個所謂嘅子彈車喺度咧，咁係咪一個好嘅安排咧？會唔會影響到金鐘嘅掉頭嗰個效率？同埋好似正好似琴日咁樣有事嗰陣時，其實嗰個備車處咧唔係第一時間可以用得着嘅，要你將入邊本身架 standby 嘅嗰、那個備用車調出嚟，再調嚟調去，搞咗總共搞咗50分鐘啦。咁我覺得呢個係真係值得檢討嘅呢樣嘢係。 但係成日話有架子彈車吉車就係方便喺繁忙時間嗰陣可以加班次啦，即係令到載客量增加啦。尤其是成日話唔係淨係而家嘅載客量，可能日後吸引咗更加多嘅乘客啊，通翻關啊，疫情之後啊，越嚟越多人搭噶啦嘛。喺繁忙時間有一架吉車備用車喺度，係咪都係一個合理嘅做法咧？ 嗱，所以呢個就我記得可能之前我哋都有討論過嘅，即係你喺呢個加班，即係整架呢個吉車或子彈車去加班次咧，咁其實係一個治標唔治本嘅方法。其實你真係想治本咧，其實最好咧喺中短期咧就加密個班次，成個班次提升咗咧，咁其實嗰個載客量反而係提升得最高嘅。咁加班車嗰啲咧係攞嚟應急，咁同埋都會考慮啦，成個過海段東鐵過海段咧，其實得金鐘嗰一個位係可以備車嘅。咁如果將嗰個位攞嚟擺咗嗰個加班車嘅話咧，咁令到如果真係有啲咩事嗰陣時，成個東鐵喺港島呢一邊咧，其實係冇位備車，好似好被動咁樣嘅。所以我覺得治本嘅方法咧，就係、是、真係要買咗啲新車去加班次。咁同埋咧，加密嗰個恆常嘅班次啊。咁同埋咧，如果你真係有子彈車，可能要擺喺其他嘅地方，例如喺旺角東啊。咁到時飛落嚟咧。咁會唔會其實嗰個安排上更加好過擺喺即係佔用咗金鐘嗰個緊急備車處咯 ？OK， 嗱各位即係尋日會唔會發生呢個事故嗰陣，你都係受影響嘅人士，或者你係乘客呢段時間都會搭呢個東鐵線過海段咧？講下你嘅睇法，點睇今次呢個事故？1872311，1872311，繼續想問一下張欣如，因為有呢個東鐵線過海段之後咧，之前就話可以同荃灣線做一個分流。如果有一條線有一啲事故嘅時候咧，另一條線都可以支援嘅。尋日有冇發揮到呢個作用啊？ 琴日我睇到，即係我後屘即係喺嗰個金鐘站啊，睇翻咧一啲相片啦，同埋睇下佢現場安排啦。咁見到咧係有啲分流嘅，咁喺站入面咧都港鐵都有加派人手咧去指示啲乘客咧可以用翻荃灣線過海，未必一定要用呢個金鐘線過海。咁我唔知喺九龍塘啊呢啲，或者係本身東鐵未去到紅磡之前咧，咁喺車入面有冇做翻啲相關嘅廣播啦？咁如果有嘅話咧，其實如果可以疏導翻啲人用翻可能以前觀塘線、荃灣線嘅話咧，咁對乘客嚟講咧，嗰個時間可能係有幫助嘅。 我見好似話港鐵就冇特別提供接駁巴士嘅，過往有啲事故嘅時候都會提供呢一個方法嘅嘛。有冇需要咧？ 嗱，因為咧，琴日佢嗰個車務安排咧，佢就係由呢個上水去到紅磡，就行一個行一個圈啦。咁你上水可以去到紅磡嘅，咁然後紅磡咧去到金鐘咧，三個站之間咧，咁其實佢安排咗一架嗰個叫 shuttle train 啊，即係一架車來回喺呢兩邊走，咁其實就起到一個接駁嘅一個功能嘅。咁所以佢喺琴日嗰個情況咧，佢冇提供一個 過海嘅接駁巴士咯，我覺得反而係合理嘅，因為你過海接駁巴士咧，反而仲塞車。如果佢一架咁樣嘅個 shuttle train 咧，個效果其實已經等同於嗰個接駁巴士噶啦。 Okay. 最後一分鐘到啊，即係呢個金鐘站而家係四線轉乘嘅站啊嘛。尋日發生事故有冇話見到喺個站入邊月台入邊有啲所謂逼爆啊，好多人嘅情況咧，或者其他站咪有冇類似情況咧？ 嗱，琴日咧，因為其實嗰時間係朝頭早繁忙時間，翻工時間嘛，所以嚟到金鐘站咧就唔係好聚人嘅。咁所以大家如果去得到金鐘站，其實都係第一時間會離開啊嘛。咁反而咧，如果啊，即係 touch wood 呢件事發生喺夜晚嘅話咧，咁可能對一啲車站嗰個人流咧就會有好大嘅一個影響啦。咁嗰啲時候係大家等車要搭車去離開呢、這、一個金鐘啊港島啊嘛。 OK， 好啊，唔该晒啊，张欣宇，多谢你同你倾到呢一度先。张欣宇咧就系香港新方向立法会议员嚟嘅，讲到寻日咧东铁线金钟站有一个嘅事故啊，咁港铁咧就话系东铁入咗去呢一个列车咧入咗去金钟站之后有故障啦，咁因为要做一啲嘅移离主线嘅行车嘅动作，咁啊列车服务咧去到寻日朝早九点半咧已经系回复正常啦，咁你又点睇？会唔会你寻日都系一啲受影响嘅乘客？讲下你嘅睇法啊，一八七二三一一，一八七二三一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八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美国德州南部发生校园枪击案，一个十八岁枪手闯入一间小学开枪。官员引述警方表示，事件增加至二十一人死亡，包括十八个儿童同三个成年人，枪手亦都死亡。案发喺当地星期二中午左右。現場是烏瓦爾德鎮一間小學。德州州長阿伯特說，槍手是當地居民，就讀高中，有一把手槍，亦都可能是步槍，相信是警員到場的時候將他擊斃。阿伯特形容施襲者以可怕和令人難以理解的方式殺死學生和教師。總統拜登下令所有公共設施在星期六的日落之前下半旗致哀。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同德国外长贝尔伯克视像会晤。王毅话：脱欧断链嘅鼓噪不符合中德同各国利益，中德应该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同正能量，应该旗帜鲜明捍卫真正嘅多边主义。贝尔伯克话：德方支持多边主义，坚定致力加强欧洲战略自主。对于乌克兰危机带来的粮食问题，王毅强调，中国用不足全球9%的土地养活全世界五分一人口，本身就是对世界的重大贡献。中国同时不间断向最需要的国家提供紧急粮食援助，在国际社会关心的重大问题上从不缺席。国际社会应该推动尽快停火，为俄乌粮食出口提供绿色通道。中方願意同各方保持溝通。北韓新增115,970宗發燒個案，冇新增死亡病例，累積嘅發燒個案超過300,000宗，68人死亡。朝中社報導，國家緊急防疫司令部出席一個電視節目嘅時候話，城市同農村地區嘅發燒病例正在下降，強調疫情形勢喺所有地區都趨向穩定。但所有緊急防疫單位和治療預防機構決不能放鬆警惕，應該盡職盡責，堅持到所有發燒病例痊癒為止。勞動黨機關部勞動新聞就發文，要求藥店銷售醫藥品的時候，嚴格對貨幣進行消毒。文章說，雖然強而有力的封鎖措施為居民生活帶來不便，但屬於無法避免的舉措，呼籲居民更加嚴格遵守防疫規定，做好各地區和各單位的封控工作。全球多國繼續出現猴痘症個案，世衛表示，自今個月初以來，在19個國家錄得237宗確診和疑似病例。官員形容情況不正常，預計數字仍然會增加，但至今大部分個案都不嚴重， 相信在非洲以外地区出现的爆发情况可以得到控制。英国英格兰星期二再报告多14宗个案，自5月7日以来累计有70宗。亚联酋和捷克就首次出现感染病例。法国卫生当局建议确诊者的接触者或者医护人员接种疫苗，丹麦亦都采取类似措施。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26.92，瑞士法郎0.961，加元1.283，人民币6.655，英镑对美元1.253，欧元对美元1.073，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45。日经平均指数报26,637点，跌11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6.79美元，卖出1,867.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有薄雾，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观塘绕道啊。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对出慢线，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车龙咧排翻上去将军澳道啦，咁影响到而家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绕道咧就挤塞，咁车龙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龙尾咧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啊。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重复多次位置啦。就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由于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车龙排翻去将军澳道，咁影响到而家将军澳隧道啦，出翻观塘龙尾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咁另外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向晴轩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向晴轩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啊。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即系话观塘绕道出旺角啦，同埋分别喺观塘道去旺角都有交通意外噶。咁但系观塘道嘅车龙咧就冇咁长啦，只系近住向晴轩嗰一段比较车多。咁但系观塘绕道咧就影响到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今早早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黄竹坑道近着香港仔运动场。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碧桃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秀茂坪道去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车，龙尾在泥围对出。全锦公路去翻全锦交汇处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嘅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车，龙尾在白石角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叶婉仪。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的新节目主持，我叫做 Phoenix 叶婉仪。不经不觉我已经在葡萄牙住了两年了，想不想知道我搬来葡萄牙的过程？我在葡萄牙又遇到有什么好人好事？ 逢星期日 早上7点至8点， 大城小事， 到时见啦。 太阳底下 仲有乜嘢新鲜事？ 乳癌康复者戴嘅胸围同我哋一般见到嗰啲有冇唔同噶？ 从外观嚟睇嘅话咧，冇咩特别大嘅分别嘅，但系内嚟乾坤嘅话咧，就会有好大嘅分别啦。 香港纺织及成衣研发中心总监姚女博士， 嗰个成个 bra 批嘅重量嘅设计上边咧，同埋成个 bra 嘅结构上边嘅话咧，有做一啲功夫嘅。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香港电台第一台， 太阳底下新鲜事。 2022年5月25日，新增250宗确诊。九龙塘国际英文幼稚园有6宗个案。 林郑月娥指，任期完结前非常不可能放宽边境防疫措施。 戴耀廷因雷动计划广告非法招致选举开支，判囚10个月。 美日印澳举行四方安全对话，中俄空军进行联合巡航。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9继续回来千禧年代。有关于刚才提到的东铁线的列车服务，昨天出现一个事故。继续欢迎大家打来讲下你的看法。18723会不会有一些乘客昨天都在东铁线那里有机会是受到影响的呢？18723二线继续开放。另外想跟大家讲下一名65岁的女士，讲她之前就是被发现患上这个急性心肌炎，引致心脏衰竭，要入到去玛丽医院的心胸外科深切治疗部嗰度留医嘅。咁佢话佢嘅病情咧就系恶化啦，咁其后咧要用到人工心肺机，亦都要用到人工双心室辅助嘅一啲装置。咁最新嘅情况咧，其实话佢嘅心脏功能咧都系大概得翻10%左右嘅啫。咁需要系急需要喺一个嘅黄金时期嗰度咧系换咗个心脏，换心先可以咧系延续佢嘅生命嘅咁。请嚟两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啦，一位就系佢嘅家属嚟嘅，病人家属卢先生；另一位咧就系郭亮雄医院心脏内科副顾问医生黄家林医生。早晨， 系主持人早晨。 早晨两位， 主持人早晨， 你好你好。不过我想先问一下卢生啦，想了解一下涉及嘅呢位女士阿卢太咧，即系你太太咧，佢本身系有冇话一啲嘅长期病患史啊，或者一啲做运动嘅习惯啊，或者系因乜嘢原因系发现到有今次嘅急性心肌炎，又导致心脏衰竭嘅情况？点样发现嘅系？ 系其实我同我太太个生活就好，即系作息好正常，我哋通常。就是做行山啊，去行公园啊咁样。咁我哋就多即系做运动就即系唔系好剧烈嘅，但系即系普通运动。咁所以我哋其实就冇我哋冇长期患嘅，我哋又冇高血压啊，冇糖尿啊，即系亦冇药食。咁其实就系、是、但谂唔到突然间就系太太都唔知咩原因。咁喺清明節前，咁佢個感覺嗰個胃咧就唔舒服，即係好似好多胃氣咁樣。 嗯。 咁因為我哋平日就即係健康冇乜特別，即係咁樣，即係以為都係即係個胃唔舒服，咁去睇普通家庭醫生。咁家庭醫生睇完都係覺得開咗啲胃藥咁樣。咁但係嗰幾日個病情就一路變差，咁咧就。去到清明節嗰日咧，就即係即係唞氣都好速咁啊！揸去加樂殺睇，咁加樂殺嗰啲門診就 check 到個即係個心電圖，就發覺即係好大問題，咁就一 call 白車就去到馬麗，咁就即係馬麗咧急症室就一 check 到佢係急性心肌炎，咁係咩原因？又即係就醫生話有即係腦腫就係病毒咧，就係佢又唔係病毒，就只不過就係一開始就已經一路差落去，即係差到而家咁樣。即係其實呢個都唔知咩原因，又冇食錯嘢。即係我哋其實大家都係即係食過啲嘢，咁但係佢我哋又冇感冒過，又冇食，所以呢個係啲咩原因咧？咁但係即係結果就係而家就係咁，個太太插滿曬頭咁樣，喺 ICU 都講幾年， 所以就是就是咁样。 我想知道太太譬如事前有冇即係都恒常或者定期做一啲身体检查，有冇讲过话心脏可能係有啲遗传病啊或者唔同嘅嘢嘅。 佢家族就冇嘅，因为几个家姐佢係最细，佢有四个家姐啦，咁佢最细，咁但係个个都即係冇话大心脏问题啦，即係不过即係老人病啊，血压高啊，嗰啲问题。咁所以其实佢都有定期去验身嘅，即係始终啲妇女病入去即係一年或者一年半到就会去 check 呢个预防啊，验埋身咁样。 OK， 咁即係不嬲，即係我哋喺屋企都枕住自己去度血压啊、心跳啊嗰啲，都好正常嘅。我唔知点解今次突然间唔知咩原因，医生都知咩原因，总之佢就好罕有咁样。 明白。我哋都问一问啊，黄医生啦，黄家林医生啦。其实卢太患上呢、這、一个先由急性心肌炎，由再引发到嘅心脏衰竭咧，呢、這个情况可唔罕见？同埋所谓急性心肌炎，通常系乜嘢原因系导致咧？以譬如啊卢太呢个情况，有可能系咩原因咧？ 明白。咁喺我哋移植组嗰度咧，其实每年咧都会接收到都有数宗嘅转介系相关于呢啲急性心肌炎而导致嘅急性嘅心脏衰竭嘅情况嘅。咁所以某程度上喺移植组嘅角度嚟讲咧，我哋每年都会接收到呢啲转介，亦都唔系话即系极度罕见嘅情况。但系一般而言咧，以而家嘅科技一般嗰啲急性心肌炎咧，有少部分系可能揾到原因，譬如话系某啲嘅過濾性病毒啊，或者某啲嘅藥物啊，即係查得到咁樣。咁但係喺我哋嘅經驗裏面，或者喺國際文獻上面咧，暫時亦都有頗大部分嘅呢啲急性嘅心肌炎咧，以而家嘅科技暫時未完全揾得到佢嗰個原因出嚟嘅。咁所以即係喺佩蘭嗰個狀況底下咧，暫時我哋都盡咗我哋嘅能力咧，做咗好多嘅檢查，去睇有冇唔同類型嘅病毒啊，唔同類型嘅情況。咁暫時我哋手頭上嘅報告就好似頭先阿盧生講啦，我哋都見唔到有啲咩特別嘅，包括最近嘅新冠肺炎啦，咁都係見唔到有呢一方面嘅感染嘅情況，去導致一個急性心肌炎嘅。 咁以而家盧太嘅情況係點樣呢？因為係咪下一步其實就只能夠係要做一個嘅心臟移植先至可以係即係叫做根治到佢個病咁樣？ 係冇錯，而家阿盧太嗰個情況咧係即係相當之嚴峻嘅，因為佢個心臟嘅機能咧，無論係左右兩邊嘅心臟嘅機能都係相當之弱，亦都係極度依賴體外嘅雙心室嘅輔助裝置，先至能夠去維持佢而家嗰個嘅血液循環同埋其他器官嘅機能。咁因為始終右心嗰邊嗰個裝置係屬於體外嘅，咁佢而家嗰個狀況係唔能夠落床啦，咁亦都係有個好大嘅體外嘅裝置係連接住個身體，咁嗰個危險性係相當之高嘅嚇，講緊有機會可能會有血塊啦，有機會流血啦嚇，尤其腦出血啊，同埋即係感染啊、器官衰竭啊呢啲情況，咁一旦出現嘅話咧，危險性係非常之高的。咁所以以盧太而家嗰個狀況，心臟移植是一個唯一能夠延續他生命的一個最佳的治療方案。 但我見為如果一些捐贈者願意捐一個屍體的心臟出來，都是有不同的條件的。盧太是屬於一個什麼級別的？我見是不是都有跟血型體型去再分的？ 是沒錯。咁當然我哋希望會有善心嘅人能夠捐贈器官啦，咁當然亦都需要做配對嘅。咁盧女士佢嗰、那個我哋需要配對佢血型啦，咁盧女士盧太係屬於O 型血嘅，咁所以捐贈者因為血型嘅關係呢，就必須要係 O 型嘅捐贈先至可以配對得到。咁盧女士呢，佢本身唔算話即係體型相當大嘅，佢身高呢就154cm，佢體重咧就42.9kg， 咁如果體型係相近，又或者係比佢大嘅，不限男女，其實都係可以合適俾盧太去做呢個心臟移植嘅。 是不是个体型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即是如果过了，譬如刚才说154cm 左右，它的高度过了几多是完全是高度过了几多的一些遗体是未必适合捐这个的心脏出来的呢？是不是完全是一个很严格的一个标准是不可以捐的？ 喺捐赠嗰方面嚟讲咧，就体型就唔系一个即系唔捐得嘅原因嚟嘅。咁但系到做配对嘅时候咧，我哋就要同外科嗰边咧去慎重去评估。咁一般而言咧，我哋系比较担心体型系细过受赠者嘅捐赠，因为即系惊嗰个心脏嘅机能唔能够去承受一个体型较大嘅状况。咁但系如果体型系比受赠者是大的，咁通常嚟讲咧，嗰个问题通常都不大嘅。 我见话即系而家移植手术咧，系叫做一个黄金嘅时间啦。其实呢个黄金时间系可以持续几耐嘅，同埋所谓黄金时间，如果真系过咗，可唔可以系照做一个嘅心脏移植咧？而有一个嘅合适嘅心脏出嚟嘅时候， 系明白。而家嗰个卢太嗰个情况咧，就系佢依赖咗两个嘅心室嘅輔助裝置，咁但係咧佢就可以清醒啦，可以傾偈，可以自己進食嘅，亦都佢其他嘅器官嘅狀態咧，亦都係因為有支援啦，咁亦都係屬於一個理想嘅狀態。咁而家就係一個黃金嘅時間，假設如果今日或者今晚都係有一個合適嘅捐贈嘅，咁而家去做咧就係一個即係最理想黃金嘅時間。至於呢個黃金嘅時間能夠維持幾耐咧，咁就視乎佢中間究竟出併發症嘅時間，所以我哋會話係同啲併發症同埋即係嗰個支援係喺度賽跑緊嘅，因為的而且確依賴咗體外嘅裝置咧，真係有啲講話係叫做今日唔知聽日事，可能今日仲好精神同我哋傾緊偈食緊嘢，可能下一刻突然間出現併發症，譬如話腦出血啊，或者大感染啊，喺咁嘅情況底下咧，佢就未必能夠再承受一個咁大型嘅心臟移植嘅手術咯嚇，咁、所以就都而家係同啲併发症是直情是赛跑这样的时间的。 咁啊，卢太而家嘅身体，头先听你所讲，都系适合做呢个嘅手术嘅。但系本身就算适合都好啦，系咪做换心嘅手术？以而家卢太嘅身体，系可能会出现一啲嘅咩风险咧？或者嗰个嘅换心嘅成功率又系点样？ 係，咁一般而言咧，換心都係一個大型嘅開胸手術，咁就需要將一個好弱嘅屬於自己嘅心臟咧，就去切除啦，咁然後將有善心嘅捐贈嘅心臟咧，就去接駁翻落去身體入邊，然後就生翻嗰個胸腔。咁嘅大手術咧，咁嗰個手術本身都係有風險嘅。一般嚟講咧，那個手術風險大概係10% 至15% 左右啦。咁但係即係如果以我哋而家評估佩蘭佢嗰個身體嘅狀況，咁如果係有合適嘅器官捐贈，我哋相信嗰個成功率都有去到90%嘅。 一般嚟講，頭先你話都用到一啲儀器去維持住盧太嘅心臟嘅功能啦。咁即係我想講一般而言啫，係可以係最多用到幾耐？同埋頭先你提到一啲併發症，可能會係用咗幾耐之後先會出現邊一類型嘅併發症咧？ 係咁，譬如話佢而家用緊一啲左邊嘅心室輔助裝置就係內置嘅，咁但係右邊嘅心室輔助裝置咧就係需要接駁到體外嘅情況。咁阿盧太佢本身喺4月21日已經接駁咗呢一啲嘅心室輔助裝置，咁其實已經用咗接近一個月㗎啦。咁中間其實亦都已經曾經出現過右邊嗰邊係出現過血塊嗰啲嘅問題，咁係需要去做嗰、那個血液循環嗰個裝置嘅更換嘅。咁所以其實中間係已經陸陸續續有啲問題是浮現緊，咁我哋都好難話，即係究竟幾耐嚇？譬如話係一個月或者兩個月就一定就已經到期限，跟住就唔可以再用落去。我哋目標咧都係盡能力喺最安全嘅情況之下，盡量支援住阿盧太，希望將嗰個黃金時間盡量延長。但係一般而言咧，即係用住一啲咁樣嘅傷失，甚至體外的裝置咧，其實嗰、那個危險程度講緊可能即係數以禮拜計，或者係數以好短，可能即係幾個月計，係好大機會會出現頭先所講嘅併發症。咁所以我哋就好希望喺呢段即係咁短暫嘅時間裏面，作為一個黃金嘅時間，希望能夠有合適嘅器官可以幫阿盧太咧做到呢個心臟移植嘅。 嗱，左左兩位有個交通消息啊，觀塘繞道往旺角方向近觀塘碼頭嘅慢線有交通意外。 严重挤塞，龙尾去到将军澳环保大道回旋处，驾驶者请改行其他道路。另外都想问一问罗生，其实太太今次就需要一个嘅私心去做移植，即是尸体嘅心脏做移植，你自己有冇啲咩同一啲潜在嘅捐赠者嘅家属都会同我哋讲啊，或者希望佢哋考虑啲咩因素去决定去捐赠啊，有啲咩想讲呢个位啊？ 其实我哋好希望反正所有有心嘅人为咗佢离世家属用另一种方式去维爱人间咧，同我太太便以为感恩嘅心情，将佢嘅维爱回馈翻社会嘅，我真系好恳请，没有有心嘅人可以将佢离世嘅家人嘅家属捐出嚟，咁等我太太可以带来希望。 好，明白卢生的心情。另外都想问一问黄医生的，刚才提到的并发症，如果一旦真的出现了，是不是就等于完全没可能做到换心手术？ 是明白的。咁我哋其实而家都好努力地帮卢太去支援住啦。咁好似头先提到有部分嘅并发症出现嘅话，譬如话有啲血块呀嗰啲呢，我哋都会尽量处理嘅。咁如果嗰个情况系受可以能够控制得到嘅，咁通常都仲系可以继续系等候嗰个移植嘅时间。咁但係有啲比较大型嘅并发症，如果一旦出现嘅话，包括例如如果佢脑部系有出血嘅情况啦，又或者系即系多发性嘅器官衰竭，在这样的情况底下，身体其实已经未必能够再承受得到一个这么大型的 开胸的换心手术。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些大型的并发症出现之前，希望能够有善心的人能够捐赠到器官。 整体来讲，我见呢譬如政府的资料都说，截至今年三月底呢，有70几人在等着心脏的捐赠。相比起轮候的这个人数来讲，香港捐赠心脏的人是不是都是数目上比较少呢？每年平均的数字是不是都相对低呢？以近年的趋势来讲，是不是是越来越多，还是差不多，还是可能相对少一点？ 是如果以我哋大概過去呢十年左右，我哋平均每年嗰個嘅移植宗數，一般嚟講大概係10至12个左右啦。咁嗰個捐贈嘅數目都會隨住每年都係會有上上落落嘅。咁但係嗰個整體嚟講都係平穩嘅。咁但係因為始終病人數目眾多啦，咁我哋嗰個輪候嘅人數其實都係大家都見到係比較高啊。咁所以係好多人係需要等候合適嘅亦都係善心嘅捐赠者咧，希望可以能够帮佢哋能够重获新生咯。 嗱，黄医生，我想问一下啦，即系而家就等紧阿卢太，就等紧一啲捐赠者捐赠嗰个尸体嘅心脏，但系等佢换心啦。换咗心之后，系咪都系观察期？要观察佢系咪合适啊？会唔会有排斥啊？嗰啲或者换咗心之后，系咪就即嗰个嘅成功率系几多咧？系咪就等于一路就唔需要再担心噶啦？唔需要再有机会再换啦咁。同埋，如果真系有人系愿意换心嘅话，其实可以点样做一个联络嘅？ 是明白。咁就一般嚟讲，喺换心咧头嗰、那个做完手术前后嗰几个礼拜咧，会系最关键嘅时间啦。咁第一就需要去喺术后要康复啦，同埋需要去用一啲好强力嘅抗排斥药。咁身体要同啲新嘅捐赠嘅心脏去磨合，同埋即系要适应呢啲强力嘅抗排斥药。咁所以需要密切观察嘅。一般而言，术前后嗰个嘅风险，头先大概讲。可能是 10% 左右啦，但是如果能够顺利过渡得到的，绝大部分的病人都可以在一个好的状态去出院，跟住就需要密切复诊啦，去观察好像刚才提到有没有感染啊或者排斥啊那些的情况出现的。一般而言呢，即如果手术是顺利，器官磨合得好的，其实绝大部分的病人都是可以重投社会，可以回到一个正常的生活啦，甚至可以回工啊，去旅行啊，嗰啲都 OK 嘅。咁喺香港嘅数字嚟讲咧，讲紧我哋都有超过一半嘅人咧，系可以有超过10至15年嘅寿命嘅。咁所以其实如果卢太今次系能够顺利可以有一个合适嘅捐赠嘅话咧，其实佢可以同卢生咧可以继续佢哋延续佢哋嘅生命啦，同埋继续延续佢哋嘅退休生活咯。 联络方法咧，头先话如果有人想。 嗱，聯絡方法咧，通常我哋就會有轉介中心，咁香港嘅轉介咧就會係無論係公家醫院或者私家醫院咧，都可以轉介去葛亮雄嘅心臟衰竭科嗰度咧，咁我哋就會做一個統一嘅評估。咁評估完之後，如果我哋移植組開會評估，覺得係情況係嚴重嘅，係有需要嘅，咁我哋就會安排落去排落去個移植名單上面。手術嗰部分咧就會係由瑪麗醫院嘅心胸外科去處理，而術前後嘅評估同埋護理咧就會喺葛亮雄醫院嘅心臟內科嗰度進行嘅。 好，唔該曬黃醫生同埋阿盧生兩位嘅，咁啊大家都留意住呢一個嘅情況啦。咁如果有一啲合適嘅心臟，睇下可唔可以就聯絡翻頭先講到嗰個情況。有曾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主持你好， 你好，請講。 咁我想講講咧，琴日地鐵個事故嘅。咁就我好慶幸啊，自己咧就唔係當中嘅。咁就其實一早遇到㗎啦，因為過往幾年大家都知道啦，地鐵間唔中咧個信號都會出問題啊，引致呢啲列車延誤啊、阻塞啊。咁我其實我覺得地鐵咧喺應變方面咧要考慮到咧可能要特別咧為香港呢方面咧設計一啲列車咧。好似日本咁啊，我去日本旅行咧，又見過日本一啲列車咧，係呢啲座位咧，平日咧非繁忙時間咧會放落嚟俾乘客坐嘅，但係遇到繁忙時間咧，佢就會用一啲電磁鐵吸實嗰個座位，咁好似戲院咁咧就收起咗， 即係令個載客量多啲，直此 係啦係啦，咁啊，我覺得咧。有需要引入呢啲列車啦，喺特別呢啲交通事故或者繁忙時間，好多時啲乘客都想入咗列車。 Okay, 明白，睇下有呢個考慮啦，睇下地鐵方面講。 三代患者，麥當勞群組累計有九個人染疫。另外，同樣帶有新變種病毒嘅丈夫喺家居隔離嘅時候唔應該接觸其他人，但係喺佢所住嘅船廠接觸過兩名客人。而他在驗出陽性之前接觸的一名警員就確診，兩者所帶的病毒基因排了一致。明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本港第五波疫情死亡人數高達9157人，根據衛生署資料顯示，疫情高峰期的3月份，因為新冠疫情死亡的人數就達到6929人，但政府統計處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3月份全港死亡人數有9511人，較去年同期增加4427人，低過衛生署公布的新冠死亡人數。港大李嘉誠醫學院生物化學系教授金東眼表示，雖然衛生署公布的新冠死亡數字較為寬鬆，不過官乎統計處的死亡數字顯示，疫情時的死亡人口的確有增加。星島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本月中歐美多國爆發死亡率最高可以達到一成的猴痘病毒，世衛最新的數據顯示，最少已經有19個國家通報了130宗個案和過百宗懷疑個案。本港衛生防護中心亦都話，歐洲嘅猴痘傳播事件並不尋常。咁初步發現，該症其中一個傳染途徑懷疑係男性接觸。中心已經發信全港醫生，呼籲醫生關注，如果喺睇症嘅時候發現有疑似嘅確診患者出現特定病徵，例如有發燒、淋巴壯大等嘅症狀，係需要呈報。《東方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高中新課程公民與社會發展科今個學年已經在中四級推行，第一年未有經送審的課本使用，而計劃給九月新學年使用的首批公民科課本到現在仍然未上載到適用書目表。近日有出版社率先向學校派送獲第一輪評審的中四級樣本書，事隔一日突然要回收，教育局都有個別出版社違反要求，偷步展示課本表示遺憾，已經著令出版社立即收回樣本書，並且會嚴肅跟進，要求出版社杜絕同類事件再次發生。經濟日報報導， 商報報導，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早上出席行政會議之前說，起見本港疫情發展平穩而且呈下降趨勢，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週年的各項活動將會重新啟動，康樂及文化事務處將會負責籌辦多項的大型文化藝術和康樂體育活動。被問及國家領導人七一會否來香港視察，林鄭月娥就說暫時並沒有相關的事情可以公佈，但是他熱切希望國家領導人可以來臨香港並且發表講話。商報報導， 信報報導， 今年是六四事件33周年，過去兩年當局都以疫情為理由禁止民眾在維園悼念六四。昨日有報道指，有康樂及文化事務處職員表示將會暫停在六四當日出租維園足球場。處方昨日接受信報查詢的時候指出，只是因為疫情暫停處理非指定用途活動預訂申請，同時表明市民可以預訂當日維園足球場作踢足球用途。警方消息人士透露，六四當日暫時未有大型的圍封部署。信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明報社評說，政府提出修訂職業安全健康法例，罔顧後果並且導致工人死亡或重傷的僱主，最高可以被罰款1000萬元。社評說，罰則20多年來都未曾調整，縱使有證據顯示奪命意外涉及僱主為例，通常都只是罰款幾萬元，而現在才提高罰則已經是姗姗來遲。社評說，提高罰款是第一步，政府必須要加強執法檢控，才能夠真正收到阻嚇作用。明報社評。 文匯報社評，長沙灣一個樓盤近日因為發展商財政困難而轉手，原有90%按揭突然變為80%按揭，令到一眾買家陷入困境，反映現時新盤銷售流行的呼吸 plan 按揭計劃監管不嚴，政府應該認真研究規管財務公司樓宇按揭，保障買家利益和本港金融系統安全。文匯報社評。 星島日報的社論就說，新冠疫情未平，猴痘又起，被視為天花病毒近親的猴痘病毒最近在歐美傳播，令人擔心兩種病毒可能雙重夾擊香港，當局適宜多加解釋，讓市民對於猴痘掌握多一些資訊，明白到猴痘疫情並不是太過嚴重，無需過分恐慌，亦都可以借助科技為入境人士進行檢查，確保外防輸入能夠做得到位。星島日報社論。 大公報社評，廣東省政府近日進一步完善港澳藥系通政策，包括優化申報機制和擴大醫療機構的範圍，並且壓縮第一次申報臨床急需用械的審批時限等。社評指，新冠疫情之下，內地對香港藥品和醫療器械的需求更大，特區政府應該更主動與內地有關方面溝通，共同推動政策實施。大公報社評。 日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啦。先讲最挤塞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慢线，因为有交通意外，非常挤塞，车龙系沿住将军澳道排翻过去环保大道回旋处。揸车朋友可以考虑改道行驶。重复多次啊，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慢线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嘅，非常挤塞，车龙过晒将军澳道啦，同埋将军澳隧道。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揸车的朋友可以考虑改道行驶。咁喺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向晴轩嘅慢线都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就系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向晴轩嘅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培正道桥底。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啊，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龙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啦，因为受到观塘绕道嘅交通意外影响，车龙好长啊，排到系过咗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南昌公园，龙翔道去观塘排到龙盘苑。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屯门医院。象鼻山路去全景围方向，近住全锦交汇处一段比较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 廣場一段慢車，車龍去到沙田污水處理廠。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之前就有個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觀塘碼頭慢線的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但係仲係非常擠塞，車龍排到環保大道迴旋處噶。重複多次，就是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觀塘碼頭慢線的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仲係非常擠塞，車龍排到環保大道迴旋處。揸車的朋友咧，請你繼續保持忍讓啦。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強制檢測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长沙环苏屋村、杜鹃楼、牛头角下村、桂新楼、屯门恩田村、喜田楼、北角英皇道293-299号、船工大厦、沙田广元村、广象楼、铜锣湾告士打道264-269号、海工大厦、油麻地上海街17-23号、幸福大厦、元朗平辉径38号、良才大楼 A 座、元朗朗平村喜平楼同埋葵涌新葵芳花园 E 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嘅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正哥，乡郊代表选举就快举行，不如你去参选居民代表啊。 吓，我惊我唔够票啊。 好易啫，你叫晒你啲亲戚朋友，用佢哋喺村里面啲物业嘅地址登记做选民，然后投你一票。 唔得，佢哋根本唔喺条村度住，系唔合资格做选民。咁样嘅投票系犯法噶，我哋叫人咁做都有罪，随时俾人打去廉政公署举报我哋噶。 守法规，重廉洁，举报热线25266366。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公务员嘅薪酬调整，公务员总工会主席冯全忠。 呢个数据反映咗，原来真系有咁多公司咧加人工。我哋系建议咧，政府系应该积极考虑按呢一个正值嘅指标咧调整人工。 陈生你好， 公务员啊，经济环境好差嘅时间系收翻咁嘅人工，我哋做普通嘅市民搵食我都搵唔到啊。 星期一至五黄昏5-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2022年5月25日，新增250宗确诊。九龙塘国际英文幼稚园有6宗个案。 林郑月娥指，任期完结前非常不可能放宽边境防疫措施。 戴耀廷因雷动计划广告非法招致选举开支，判囚10个月。 美日印澳举行四方安全对话，中俄空军进行联合巡航。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疫情方面，昨日新增250宗嘅新冠病毒个案啦，咁其中有一个案就涉及到学校嘅九龙塘一间嘅幼稚园啊，有一名嘅教师同埋佢教嘅上下午班咧，一共5个学生咧都系染疫嘅，咁卫生防护中心就话唔排除2班咧就系共用课室造成一个感染，咁而家2班大约60人咧就要停课去到。星期五嘅咁，另外特首林鄭月娥咧，尋日都講到話，輸入個案相對佔嘅比較高嘅比例啦，咁加上 Omicron 嘅病毒出現一啲唔同嘅變種，要極度小心去應對，任期之內都唔會放寬外防輸入措施啦。抵港之前打疫苗啦、機場檢測代行啦、酒店檢疫等等嘅要求咧，都會係持續。不過就話咧，第三階段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咧，或者會喺6月30号之前咧就會實施嘅。自己点睇18723111，有关于疫情同埋有关于一啲会唔会松绑社交距离措施等等咧，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1，电话旁边有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早晨。 早晨，蘇樂文。 早晨，何柏良。點睇近日嘅疫情，尤其是大家就關注呢、這個變種嘅 Omicron BA.2.12.1.1 嗰個嘅群組，而家又話再多兩個人，一個嘅家傭，另一個就係一個三歲左右嘅小朋友。咁啊，講佢呢個小朋友嘅媽媽咧，係冇去到即係嗰間嘅麥當勞餐廳嘅，咁但係亦都係染疫啦，就話係一個第三代嘅傳播嚟嘅，擔唔擔心啊？呢、這個？ 其實整體每日新增的個案咧，就都係介乎係200宗左右上落啦。咁呢條大數咧，你睇翻過去嗰個幾月由開始復常就措施放寬嚟到睇咧，咁嗰、那個情況咧，大致上都係符合預期嘅，咁就冇出現一啲比較明顯嘅反彈啊，啲個案飆升啊，或者一啲好大嘅群組。咁因為咧，我哋而家香港咧就本身嗰啲措施都係逐步復常啦，咁亦都睇翻喺邊境嗰度咧，就都有相當之嚴厲嘅措施啦。咁但係呢啲邊境嘅措施咧，基本上咧你係做唔到100%咧，就完全攔截呢啲個案就零星咁流入去社區嘅。咁你就算你睇翻喺內地。內地佢嗰、那個外防邊境嘅措施咧，就比起香港更加嚴厲。咁佢亦都係做唔到咧，100%咧，就嗰啲個案咧就唔會走入去社區裏面咧，就引致有一啲群組爆發嘅。咁所以香港你話而家咧就有嗰、那個都係屬於 Omicron 嘅，就 BA.2.1.2.1 咁啊，咁咧就喺麥當勞其中一間餐廳裏面咧就有群組，咁衍生第二或者第三代嘅傳播咁啊。咁呢啲某程度上咧就都係合乎預期嘅。咁我哋要去睇咧，就首先個病毒本身咧就佢都係 Omicron， 就唔係涉及有一啲好大嘅基因變異嗰個情況。咁所以佢如果係就算感染咗之後咧，咁感染嘅人士如果佢係接種咗疫苗啊，咁我哋就預計咧。佢出現重症個風險咧，同而家香港流行緊，即係第五波流行緊嗰個 BA.2 嘅病毒，大致上嚟講咧係冇乜分別嘅。嗱、咁如果你由呢個角度去到睇咧，咁而家個疫苗通行證咧，你係起碼要打兩針疫苗先至可以去呢啲餐飲處所咁啊。咁有呢個小嘅群組出現咧，基本上係冇乜所謂。 而家除咗話呢一個群組之外啦，另一個頭先提到嘅就係、是有學校咧，因為一個新冠病毒嘅群組而停課，就涉及一間幼稚園嘅上下午班咁。又點睇呢一個嘅個案咧？衞生防護中心就話唔排除啲學生喺個課室度感染嘅，又話啲學生年紀較細啦，有機會係啲口罩未必戴得好啊咁。咁另一個考慮就係因為幼稚園學生咧都未必係個個係打曬針啊，而佢哋打針嘅選擇咧就主要都係話係科興啊等等。呢一個喺幼稚園入邊嘅傳播風險，你自己點睇呢？ 如果是感染的數字呢，咁政府佢昨日都有公布返啦，就由上個月尾開學呢就到現在累計呢，就學校即係每日做抗原檢測嘅幼稚園啊、小學、中學咁啊，咁大約就349宗個案啦。咁你睇返呢啲學童嗰個嘅人口咁啊，咁即係話過去嗰大約5到6個星期啦，咁佢累計檢測到出嚟嘅個案咧，就唔係特別高。咁其實你同期咧，就香港我哋都多咗唔少嘅個案。咁你比較翻喺唔係學校嘅環境，你譬如成年人嗰個感染嘅數字、感染比率咁啊，咁基本上同喺學校咧就差唔多。咁所以你話喺學校嗰度而發生傳播啊，咁某程度上個風險咧，比起喺社區或者甚至乎咧就家庭群組傳播咁啊，學校嘅風險咧可能仲要低。嗱，咁如果喺幼稚園學生咧，主要要關注咧，因為就大部分佢哋未曾接種疫苗。咁喺香港咧，我哋第五波嘅時候咧，咁家長都應該仲係記得清楚咧。就有幾宗嘅個案咧，佢就涉及冇接種到疫苗咧，就感染咗之後咧，短時間咧就出現一個壞死性腦炎。咁其實你大家留意翻最近喺台灣啦，台灣都有一個好大嘅疫情爆發，就都係涉及 Omicron 變異株嘅。咁佢最近都公布咧，佢哋都同樣觀察到咧，就喺幼童啊，咁特別係 五歲以下的幼童咧，咁都有幾宗咧呢啲壞死性腦炎咧，就嗰個個案，咁都起碼佢哋就報告咗出嚟有六宗啦，咁有五宗咧甚至乎就不幸死亡啦。咁所以如果係喺幼童而未接種疫苗咧，一旦嗰個感染咗之後咧，就有一個風險，就有機會出現呢啲嚴重嘅腦炎啦。第五波我哋你去睇翻嗰個統計咧，即係大約如果你係冇接種疫苗啊，咁我哋香港自己嘅數字咧，你每一萬宗呢啲幼童嘅感染咧，就有一個風險咧，就有一宗呢啲嚴重嘅腦炎咧會發生啦。咁所以家長要留意呢個狀況啦。咁如果你話係三歲至到五歲以下咁啊，咁係可以接種科興疫苗咧，咁家長應該自己去平衡翻嗰個風險。 嗯，另外就想講講關於一啲防疫措施，見到特首林鄭月娥都話。佢任內再放寬一啲入境管制嘅措施嚟講咧，就話係形容係非常不太可能啦。你同唔同意係冇條件再放寬咧？又 嗱，其實放唔放寬咧，都係一個政府佢嘅行政決定啦。咁如果你睇翻嗰個疫情咧，我哋主要係睇就現時咧，就因為第五波感染咗之後。或者係疫苗接種之後咧，整體我哋喺社區唔同年齡層嘅人口咧，係唔係準備就緒咧，就可以迎接個後疫苗浪啊？咁如果香港而家咧整體第兩針接種嘅人口比例咧，其實都係八成以上嘅。咁所以如果你話咧就進一步調整放寬邊境嘅措施，咁會個案多咗啦。咁亦都會多咗一啲咧，就涉及唔係 BA.2 就一啲其他Omicron 分支出嚟嘅變異株啊，咁譬如 BA.4、BA.5 咁啊，咁呢啲佢就嚟到我哋香港社區嘅機會咧就會大咗。咁但係你睇翻呢啲唔同 Omicron 嘅變異株啊，咁喺世界其他嘅地方咁啊，咁其實你喺香港以外咧，已經超過180個國家地區咧，基本上咧佢邊境措施咧都係放寬曬嘅。咁呢啲嘅地方咧，咁佢哋當中有部分咧就有唔同嘅Omicron變異株入侵啊。咁大致上邊嚟講，有一啲國家咁佢就疫情數字有上升，但係重症嗰方面同埋死亡嗰度咧係冇上升的。咁所以如果我哋香港以現時嗰個狀況咧，咁你去放寬呢啲邊境嘅措施咁啊，譬如你將嗰、那個檢疫就由七日變做三日，或者咧就強制喺酒店裏面檢疫咧，就轉為如果佢係香港人就俾佢喺家居檢疫咁啊。咁應該對嗰、那個疫情咧冇大嘅影響。咁亦都我自己預計咧就唔會話。因為咁樣放寬咧，就重症啊、死亡嗰啲個案咧就會多咗好多咯。咁你每日檢測到出嚟咧，一啲冇病徵啊或者輕微感染嘅個案咧就會多咗咯。咁所以由呢個角度睇咧，我自己會覺得咧喺市民嘅角度啊，市民係希望短時間之內咧呢啲邊境嘅檢疫措施咧係可以放寬。咁到底你話做唔做咧？咁就政府佢可能要考慮一啲唔係純粹嗰、那個疫情發展啊、科學呢方面嘅因素 咯。OK， 疫苗通行證咧，見到特首就話會繼續實施嘅。佢提到話，因為第二針咧都係美國九成，第三針大概得一半到，咁加上變種病毒等等啦，咁所以疫苗通行證都需要持續一段時間嘅。你又覺得呢個點睇咧？呢個說法？ 嗱，疫苗通行證咧，我同意都係需要咧就繼續一段時間嘅。咁可能。就都需要繼續起碼咧，我暫時睇咧就要去到過咗今年年尾啦，你要過埋冬季嗰一波疫情咧，就先至可以檢討啦。咁而家疫苗通行證咧，主要嗰個作用咧，你都係限制一啲咧，就佢未曾完成嗰個疫苗接種嘅人士咧，就避免咗佢咧就去一啲高風險嘅地方。咁嗰啲地方咧就。病毒出現嘅機會比較大啦，咁比較多人流集中啊，會喺嗰度除口罩啊。咁因為佢係未接種疫苗，或者未完成接種疫苗嘅話咧，咁佢如果入到去呢啲地方咧，佢就受到感染嘅風險咧就會比較高啦。咁而家香港最大嘅問題咧就喺叫做老人家嗰度咧，咁仲係有唔少咧就未曾接種。或者只是接種了一針和兩針，所以政府其實都 應該喺呢度咧加強翻嗰個宣傳啦，咁同埋就住長者對疫苗嗰啲嘅誤解咧，就要諗下點樣去到咧就加強嗰個遊說嘅工作啦，咁同埋就喺推介兩隻疫苗選擇嘅時候咧，就要平衡翻嗰兩隻疫苗本身咧係有差異嘅，咁復必泰疫苗咧，尤其是係喺80歲以上長者啊。咁安全咧係冇問題嘅，成效咧其實你喺本地或者喺海外嘅地方咯，都已經有大量嘅數據證明咧，佢其實係比起科興疫苗咧係優勝。 OK， 另外就想講下呢個猴痘啊，而家話歐美啊、澳洲等等咧十幾個嘅國家至少都有呢個猴痘嘅個案，就係話同天花都係屬於同一個家族病毒嘅，可唔可以講下其實香港嗰個嘅風險同埋有啲咩要準備啊？呢段期間？ 香港個風險相對嚟講咧係比較低嘅。嗱，猴痘咧係一個病毒性嘅傳染病啦。咁現時引起關注咧，就因為喺五月初開始咧，就喺歐洲、英國嘅地方啊，咁另外其他國家都係有個案啦。咁呢啲嘅個案咧，就照當地嘅衞生部門或者世界衞生組織佢流行病學嗰方面嘅分析咧，絕大部分咧係涉及一啲緊密嘅接觸啦，一啲男嘅同志，另外咧就有一啲咧就雙性戀嘅人士咧，就一啲緊密接觸咧而發生嘅傳播。咁呢啲嘅傳播咧，咁因為佢係涉及有比較多嘅國家地區有發現個案啦。咁亦都喺呢啲地方咧，咁可能佢係有一部分咧就涉及家庭同住嘅緊密接觸者咧，就再有第二代嘅傳播咯。咁所以咧，就世界衞生組織同埋當地嘅政府咧，就對猴痘個疫情咧就比較關注嘅。咁如果你睇翻佢五月初開始有個案到而家咁啊，咁佢啱啱最近先至加強咗做嗰個嘅檢測咁啊，咁所以我預計咧就個案陸續會有上升啦，咁同埋佢個潛伏期比較長啊，咁大部分個案咧佢可能需要一到兩個星期之後咧就喺先至會發燒啊，會有呢啲唔舒服咁啊，咁所以嗰個個案咧喺嚟緊嗰兩三個星期咧，可能就集中喺疫情比較多個案嘅歐洲啊、英國嗰啲嘅地方咧。嗰、那個個案咧有機會咧就幾何級數咁上升，咁但係你整體現時嚟講二三百宗嘅個案，咁如果佢跟住做多檢測啊，咁你去到近千宗或者幾千宗嘅個案咧，咁呢個都係有機會會發生。 美國就訂咗一啲天花嘅疫苗啦，香港使唔使做呢啲工作或者檢測外防輸入呢個猴痘方面有啲咩要做咧？ 嗱，其實嗰個病本身咧，佢唔係話傳染性特別高嘅。咁而家嗰啲嘅個案咧，就照喺歐美地方佢哋調查咧，大部分咧就唔係經社交接觸而傳播。咁一般人同人嘅接觸咧，亦都唔係咁容易咧就造成個傳播鏈嘅。咁絕大部分呢啲個案咧，都係有好緊密嘅接觸咯。咁所以香港唔需要過分擔心，我哋有足夠嘅檢疫同埋隔離設施咯。 OK， 好啊，唔该晒何柏良医生，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何柏良医生咧就系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嚟噶，有关于疫情嘅情况啊，头先都讲到话即系寻日嚟讲去到250宗啦，咁其实星期一嘅时候咧，曾经咧新冠嘅个案咧系跌破200宗嘅，你点睇近日嘅疫情啦？咁有一啲嘅Omicron 嘅亚型嘅传播嘅群组啊，喺一啲餐厅度出现，你自己又点睇？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9: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美国德州南部发生校园枪击案，一个18岁枪手闯入一间小学开枪，至少21个人死亡，包括18个儿童同3个成年人，枪手亦都死亡。总统拜登对事件感到悲痛，强调必须采取行动加强枪械管制。拜登在白宫就事件发表讲话，说这一类大规模枪击事件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很少发生，美国必须采取行动回应，又下令所有公共设施在星期六的日落前下半期致哀。副总统贺锦丽说，每次发生这种悲剧都令人心碎，国家必须有勇气采取行动， 制定合理和明智的政策，以確保不會發生其他大規模槍擊事件。案發在當地星期二中午左右，現場是烏瓦爾德鎮一間小學。德州州長阿布特說，槍手是當地居民，就讀高中，有一支手槍，亦都可能是步槍，相信是警員到場的時候將它擊斃。港鐵金鐘站昨日有列車設備故障，一度影響東鐵線服務。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實政原卓立法會議員田北辰說，東鐵線過海段啱啱開通冇幾耐，今次事件俾人觀感唔好。佢話據佢理解，事件涉及列車故障虛報，同信號系統或者供電系統無關。佢建議港鐵透過手機應用程式，在發生事件的時候向乘客提供更多資訊。香港新方向議員張欣宇說，當時他在事發列車後面的列車，他所乘坐的列車要去會展站才可以轉車，最終用多了50分鐘以上。他說當時手機應用程式有建議乘客轉到灣仔站前往金鐘站，感覺上有些混亂，覺得港鐵在資訊提供上有改善空間。天水圍天外院外潮角的強制檢測行動今早大約7點半完成，有1438人接受檢測，當中沒有發現陽性檢測個案，另外有兩宗檢測結果不確定個案，衛生防護中心會安排跟進。政府亦都派員在受限區域內到訪608戶，當中68戶沒有人應門，會採取措施跟進。北韓懷疑接連發射彈道導彈，南韓聯合參謀本部說，北韓今早在不足一個鐘內，先後從平壤順安地區接連向東部海域發射三枚不明類型的彈道導彈，軍方正分析射程和高度等數據。韓聯社報導，今次是北韓今年以來第17次的武力示威，距離韓美首腦會談只是過了四日，是南韓新政府上台後的第二次挑釁，亦都正值美國總統拜登啱啱結束亞洲之行回國。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部分地區有薄霧，最高氣温大約27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有幾陣驟雨，下星期初部分時間有陽光同炎熱。而家氣温25度，相對濕度9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02点，跌9点，总成交金额63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4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09点，升4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6蚊，跌2蚊；美团157.9，跌0.7。阿里巴巴81.75，啱转咗系81.8，跌0.8。中移动50.6，升0.3。友邦保险76.8，跌2.5。快手65.3，升1.95。京东集团197.4，跌4.2。汇控50.85，升1.45。李宁51.25，跌1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26.84，瑞士法郎0.962，加元1.283，人民币6.662。英镑兑美元1.253，欧元兑美元1.072，欧元兑美元0.709，新西兰元兑美元0.644。日经平均指数报26692点，跌55点。港金报17460蚊，升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3.18美元，卖出186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啦。屯门乡事会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杯道路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屯门法院。重复多次，就是屯门乡事会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杯道路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屯门法院。咁喺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向晴轩嘅慢线都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就喺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向晴轩慢线嘅交通意外咧，仲系处理紧，一大比较车多。 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慢线的交通意外，大约是四五个字之前就已经清理好，但是一带仲是挤塞，车龙排到环保大道回旋处。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慢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段时间了。现在将军澳道落返观塘道仲是挤塞，车龙排到环保大道回旋处。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咧已经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车龙排到培正道桥底；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去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全街天桥近果栏，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受到较早前观塘绕道的交通意外影响，仲是挤塞的，车龙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去伟业街的支路挤塞，车龙排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这一段还是行车缓慢，龙尾就排到去御龙山。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一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三岁到十一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阿姐，忽然间尖寒尖冻，个头又有啲晕，个肚又好似有啲痛，我究竟有咩病啊？ 唔使咁惊住，疾病未必系你谂得咁恐怖嘅。电视节目《医生与你》有我郑瑞文， 仲有我梁海宁， 同埋我黄婉曼，连同专业嘅医生团队， 俾你深入了解各种疾病，从而减轻担忧同恐惧。 医生与你， 星期一至四晚上八点， 晚晚港台电视三十一。 基本法一分钟， 陪你讲生活中的基本法。 公公啊，我可唔可以问你借500蚊啊？ 咦，你妈妈上星期先咗俾咗零用钱你啫噃。 我上星期行街咧，见到好多靓衫啊，一时冲动使大咗啊，唉，而家冇钱食晏啊。 喂，咁你就要学习下基本法，定明政府嘅财政预算原则啦。 吓？ 律师彭允熙， 根据基本法第107条，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财政预算是要量入为出为原则，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亦需要同本地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是相适应。在这个大原则下，香港政府是有调整的空间，根据香港的经济状况和社会需求决定，再制定财政预算案，这个是对维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是很重要的。 好啦，公公帮你一次，但你记得要量入为出。 收到，但是呢，你要帮我保守秘密，不要告诉妈咪听。 基本法一分钟，陪你讲生活中的基本法。 2022年5月25日，新增250宗确诊，九龙塘国际英文幼稚园有6宗个案。 林郑月娥指，任期完结前非常不可能放宽边境防疫措施。 戴耀廷因雷动计划广告非法招致选举开支，判囚10个月。 美日印澳举行4方安全对话， 中俄空军进行联合巡航。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政府喺第六轮防疫抗疫基金咧，就系推咗一个物业管理业界，包括一啲环境卫生啦，同埋一啲保安员啦嘅抗疫支援计划嘅，就喺今年二月至到六月咧，为一啲前线嘅清洁或者保安员啦，系有一个每个月2000元嘅津貼嘅，咁就可以咧係為期五個月啦，即係每人攞到大約10000元到啦。咁啊，呢啲措施咧係包括咧係向一啲私人住宅啊、一啲工業商業大廈從事環境衞生或者係保安員相關工作嘅前線物管人員等等嘅咁。但係見到都有工會話收到一啲求助啦，話譬如一啲嘅公司咧都唔肯去協助幫手去申請啲津貼啊。其實個情況係點樣嘅咧？又請嚟兩位嘉賓同我哋傾下。工聯會立法會議員梁子榮，同埋有香港互惠及物業從業員總會主席麥德昌，早晨。 早晨啊，张乐文。 早晨，两位，可唔可以梁子荣讲先咧？你最近系咪仍然仲收到呢一啲嘅求助啊？系话即系啲工友系受惠唔到呢个计划？ 其实自计划出嚟嘅时候，我哋一直系跟进啦。即系三月尾嘅时候咧，我哋都出过问卷咧，问啲工友系咪申请唔到嘅。第一次嘅时候咧，我哋就收到系1700多嘅投诉。咁到及后咧，政府喺4月29日咧。就有啲嘅優化措施出咗嚟，咁個個優化措施就喺5月12日咧，至到5月31日咧係開始申請嘅。咁我哋喺4月尾咧，亦都係再次咧就住優化嘅計劃之下咧，亦都係推出問卷，咁啊再收到咧係430多位嘅工友求助，佢哋都係投訴咧。雖然係個計劃係優化咗，但係佢哋都仍然咧未能夠係可以申請到呢筆嘅防疫抗疫津貼嘅，咁所以個問題真係好嚴重下而家。 嗯，呢400多位係嚟自保安員多啲啊，定係嚟自清潔工多啲啊？通常係邊類型嘅機構？ 通常喺我哋今次調查當中咧，保安員就佔多，差唔多有成6-7成啦。咁清潔都有3-4成嘅。咁佢哋大部分都係因為咧，佢哋都喺物業處所度工作。咁但係咧，又唔係直接咧由嗰個物業處所去聘請佢哋做保安同埋清潔。佢哋通常都係喺物業處所上面一啲嘅租户咧，佢哋再自行係聘請一啲嘅清潔啦，同埋一啲保安啦，咁但係佢哋就唔能夠係受惠於呢個計劃。最主要原因因為佢哋唔係直接由物業管理公司去聘用，咁嗰個問題就而家就好轉接之下咧，佢哋都唔能夠申請啦。另一類咧就係嗰啲就係唔喺即係呢個申請計劃當中嘅物業處所啦。即係唔係而家所講嘅住宅啊、工業啊或者商住呢啲嘅物業大廈，大部分咧都係喺啲學校啊、醫院啊、地盤啊，甚至就係有啲係都係從事清潔嘅。咁但係佢哋係一啲環保嘅通渠啊、一啲係去油污啊、吸油啊，甚至乎環保斗嗰啲嘅清潔大型廢物嗰啲咧，都係未能夠咧係喺呢個計劃當中可以提出申請嘅。 嗯，但我想先問，因為頭先你話譬如醫院啊嗰類，我見話唔係話醫院管理局服務承辦商嘅清潔同埋保安員都係包括在內咩？同埋有啲就話受聘於專上學院同佢嘅服務承辦商，以及一啲非官立學校嘅服務承辦商嘅清潔同埋保安員都係包括埋，係咪咁樣噶？ 有啲佢哋係會申請嘅，但係因為大部分而家都係外判形式嘅，咁所以如果佢哋係屬於外判一間公司，跟住又有一堆咧就判上判去處理嘅話咧，就唔能夠受惠。咁同埋有啲就係因為佢同一個工作，但係又受雇於唔同嘅承辦商咧，咁又受住人數嘅限制咧，100名嘅人數限制咧，咁公司有機會又係揀一啲員工去申請嘅，咁所以形成嘅情況就係有啲攞到津貼，有啲係攞唔到津貼，咁同埋喺學校個界定嗰度咧，亦都係唔清晰嘅，即係有啲可能係屬於政府機構佢直接去做外判嗰啲咧，咁政府就已經係推出一啲措施係處理咗，咁但係如果真係一啲純學校，譬如中小學嗰啲咧。咁佢哋亦都到而家咧都未能夠申請嘅，咁所以好多呢啲嘅清潔保安啊，都係向我哋去求助。 會唔會因為呢一個嘅防疫抗疫基金之下，呢、這、一個有關於支援一啲清潔工啊或者保安員嘅計劃啊，係咪真係攞到每個月2000元津貼咧？頭先又講到話工會收到一啲嘅求助嘅，你又點睇187231187231會唔會你都係呢兩個行業又有冇受惠於呢個嘅計劃之下咧？咁我繼續想問一下梁子榮啊。 頭先你提到一啲判上判咧，或者唔係直屬嘅保安員或者清潔工咧，喺申請個津貼嗰陣有個困難嘅。其實是不是可以克服的呢？間公司是可以，就算判上判都好，都可以照幫個員工申請，是可以的嘛，其實。 只要那個物業管理公司肯去做就得了，但是現在就很多物業管理公司就不肯去做，因為本身他們不是直接聘用，如果要幫這些員工申請的話，就要攞曬他的個人資料啦，亦都是要攞返他銀行戶口資料啦，咁就每一個月去申請嘅時候咧，亦都要攞翻曬，即係向佢哋間公司攞翻曬佢哋嘅出勤記錄啊，咪真係有翻個工啊？咁啊，到最後之後咧，如果真係佢哋收到政府嘅津貼之後咧，佢哋又要再安排咧自動轉帳將錢過户，然之後又揾佢簽收。咁所以要處理一個個案，雖然喺個優化措施當中，政府而家提出每一個人每個月係俾$100嘅行政費，咁但係大多數呢啲嘅物業管理公司咧，佢哋都外判性質嘅，咁所以佢哋未必係可以係安排到人手去處理。本身佢哋自己都已經係減省成本咧，都係削減人手啦。如果再處理埋其餘嗰啲嘅清潔保安去申請呢個津貼嘅話咧，好多物業管理公司都唔願意去做。咁所以引申到就係好多嘅清潔保安咧，喺佢哋嘅處所上邊咧，都唔能夠透過呢啲物業管理公司咧，是提出申請，所以未能夠受惠。 嗯，我想問一下麥益昌，麥益昌就是香港互惠及物業從業員總會主席嚟嘅。你接觸到啦，一啲物業公司等等啦，喺幫員工申請津貼嗰陣咧，可能係出現啲咩問題？有冇頭先聽到阿梁子榮講嗰啲嘅情況咧？喺一啲大型同埋小型物業公司去處理呢一個計劃嘅申請嘅時候，又有冇唔同嘅咧做法上面？ 其实咧，就算今次政府优化咗之后咧，鼓励啲物业公司啊、工地经理人业主组织咧，帮啲前线申请呢、這个我哋叫佢叫做隐忧啦，啊，咁$100每个人嘅行政费咧就$100，咁为期五个月嘅话咧即系$500，咁咪吸引唔到啲管理公司啊下边嘅管理处去申请嘅，唔少公司咧认为有手续繁复啊，拒绝为上边嘅处所嘅员工申请。特別是啲非直屬嘅員工咧，啊，咁我哋問卷翻嚟咧，接近90% 嘅問卷啊，今次問卷90% 咧，都係未能協助呢個計劃嘅。咁你話大型同埋小型公司會唔會幫唔到嘅咧？咁其實一個宣傳嘅狀況喺上面唔知有申請，下邊咧又拒絕，咁令到咧就即係兩頭唔到岸，咁搞到咧就啲。從業員咧，佢開放咗個優化，喺上邊咧可以申請，但下邊咧就繁複啊，同埋拒絕啦、啊。管理人員，我哋接到好多 case 都話：，我哋未能公布，即係拖一路拖到咧截止申請為止。佢哋嘅做法就見到咁樣，大型小型都係咁樣做法。我接觸好多都係咁投訴話，包到門佢哋話。唔係直屬，同埋會牽涉個私隱，同埋牽涉嗰個法律嘅問題。咁拒諸門外。 乜嘢私隱同埋法律嘅問題啊？因為頭先我想問點解會大型同小型唔同咧？就因為可能大型涉及嘅員工多啲。你頭先都話每申請一個嘅即係前線員工幫我哋申請嘅行政費用嘅津貼就係每個月$100嘅嘛。對間公司嚟講，可能都係一啲啲嘅收入嚟嘅。尤其是如果涉及多員工嘅話，嗰筆收入可能係相對大一啲嘅。呢、這個會唔會係其中一個考慮咧？同埋頭先我就想問清楚嗰個所謂私隱問題係啲咩？ 私隱就係佢哋上邊嘅已經攞個名落嚟啦。会攞个名翻落嚟啦，咁佢哋乐意嘅，咁佢哋又要下边管理处又要去储存啲簿啦，入嘅账户啦，各方面啦，咁令到就繁复咗，同埋咧就个隐忧都系做嗰、那个就公司收入同埋嗰个系法定收入，就令到咧就收咗$100咧，每年嘅做数啊同埋个嘅會計啊，都係會繁複咗嘅，咁令到啲公營好、大型好嘅管理公司咧，都係拒出門外，就唔願意同上邊嘅樓層嘅清潔啊，或者保安嘅從業員去申請。 頭先梁小玲就提到話嗰啲非直屬嘅員工咧係更加難申請嘅、你哋了解到係咪都係咁？ 非直屬更加陰功啦，我哋叫判上判，即係上邊嘅人再判俾第二間公司做，咁嗰間公司又唔係直聘嘅。是另一間公司聘請的，咁下面管理處間公管理公司會唔會受理呢？一來宣傳唔夠，二來呢 佢系唔会受理嘅。原因就系话，诶、哎，我收唔到信息，兼夹佢打翻上去办事处申请嘅门嘅公司，佢哋都话婉拒咗佢哋咯。 嗯嗯，梁子明，我想再问翻你，因为其实佢就个计划好似做咗啲优化嘅，例如话，譬如截止申请日期就延长咗咁。另外好似系咪话每一个嘅合资格大厦嘅总名额由唔超过100人就增加到去200个，系咪有类似呢一啲放宽喺度嘅？ 原本咧嘅计划咧就系4月30日截止嘅，名额咧就系100个嘅，即系每个处所就100个。咁但系因为去到即系我哋4月26日咧就同民政事务局处理局长一齐直接见面之后咧，咁佢就话会推出优化措施，咁同埋有啲放宽，咁同埋就住都好多人系申请唔到咧，咁所以佢哋就将嗰个截止日期咧就押后到去咧就系5月31日。亦都係將嗰個名額咧，係因為就住佢哋要為上面嗰啲嘅處所另一批嘅清潔保安，唔係直聘嗰啲咧去申請，咁所以就將個名額咧放寬，就再多100人嘅，即係總共咧就200人。咁但係個情況就係、是，正如頭先阿麥益春所講，就係、是、物業管理公司其實就唔太願意去做咧，因為牽涉好多嘅問題啦、行政啦。咁我哋有啲工友甚至就係問自己公司又話申請唔到，落去問物業管理公司又申請唔到。咁兩邊左推右推之後咧，有啲工友都係因為咁樣煩住公司咧，都被公司解僱咗。所以情況係希望政府係盡快係推出一啲新嘅措施可以處理呢個問題。 嗯，你自己建議係點咧？ 我哋建議就係、是、最好就係用個人名義申請啦，咁同埋即係亦都透過即係保安公司啊，或者係清潔公司直聘嗰度去證明佢哋係從事呢個工作嘅話咧，其實就最簡單可以解決到而家個問題。 嗯，頭先你話有啲可能係涉及到解僱，就係、是、因為佢即係個員工好想申請呢個計劃，但係公司就唔想咁，有幾多啊？呢啲數字上？ 我哋收到都有20多个呢啲嘅个案向我哋求助啊！我公司炒咗鱿鱼啦，要转过另一间公司去做，因为就烦住公司啊呢10,000元嘅津贴。 嗯嗯，嗱，今次计划咧就唔系用一个个人去申请啦，如果个人去申请就唔会有头先衍生出嚟嘅唔同问题啦。咁但系政府似乎就冇一个正面嘅回应呢一方面，系咪？ 暂时我哋喺5月11日其实都约见咗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陈国基嘅，咁佢哋都有联络其他唔同嘅政策局，咁但系唔同政策局我哋知道，譬如教育局咧，佢哋草拟紧一啲嘅方案出嚟，咁但系由4月底到而家都差唔多一个月啦，都未能够系有一啲嘅方案出到嚟处理，咁希望即系政策局尽快去即系处理，或者同我哋议员去沟通一下，几时可以有一啲新嘅措施。等我哋都可以同前線嘅保安同埋清潔佢哋係清楚個情況，讓到佢哋可以安心啊，去等政府嘅公佈咯。 嗯，嗱，講到話即係有一個個人名義去提交啦。而家啲三毛大廈係可以做呢一樣嘢噶嘛？但係啲員工係了唔了解嘅？ 佢哋知道三毛大廈嘅，即係嗰啲都係一啲嘅住宅啦，或者係啲工廠大廈，佢哋係冇業主立案法團啊，冇業委會，冇物業管理公司。咁但係佢哋以個人嘅名義申請，都要揾翻佢上面其中一個住户啊，或者租户簽名確認佢哋喺度工作嘅。所以其實現時好多都唔能夠用呢個三毛大廈呢個方法咧去申請嘅。 OK， 都係面對緊另一個問題咧，就算係個人名義申請都。好，唔该晒两位。啱啱咧喺电话旁边咧就系有工联会立法会议员梁子荣，同埋香港互惠及物业从业员总会主席麦益昌嘅。咁对于今次呢个计划，你点睇？1872311，电话旁边有何女士，早晨。 早晨啊。 早晨，何女士，请讲。 因为咧我都系做嗰个保安嘅。 嗯。 咁我哋公司咧，因为早上年咧，政府未推出一个都是那个资助计划的防疫计划的。咁佢呢就係、是、都係2000元一个月的，平时几耐我唔记得咗啦。咁佢都係俾，即係每个月都係俾1000元我哋，但佢要我哋签呢，佢嗰张纸呢就寫住2000元，就係、是、俾就俾1000元，但係一定就要我哋签返落去。咁即使变咗係佢扣，即係扣起咗1000元呢，即係你諗下，每一个员工扣1000元，佢唔好讲多，佢有20个员工，咁你同我计计条数，佢得益几多先？根本代入我哋个，即系俾我哋前线嘅员工真系 cut 咗一半。 嗯，公司有冇解释点解要咁做？ 佢冇解释喎。 嗯， 你哋有冇人话啊？即系都有问清楚佢系咪笔钱系应该系直接俾晒你哋？点解你会无端端即系扣咗一千蚊啊？咁样有冇人去问呢样嘢咧？ 因为冇人敢问啊！因为你如果咁样问咧，即系等于自己打烂自己嘅饭碗。因为咧，以我知道，我哋而家呢班嘅员工，即系嗰个前线员工咧，都系上咗年纪噶啦。咁你谂下，上咗年纪嘅人，仲有乜嘢可能去同人哋去争拗呢样嘢咧？ 嗯，今次呢个计划咧，你哋自己有公司有冇帮你哋申请咧？ 有申请，但系咧就系佢仲未派发到。但系咧，我有我哋有一个前线员工，佢话唔做。咁我哋公司即系佢同我讲，佢话公司有人同佢讲，叫佢翻嚟。佢话同你申请咗个政府个资助嗰度噶咯。咁我哋可以俾翻五千蚊你噶，可以咁样。咁你即时已经话定俾佢听，政府资助一万蚊啦吓。咁即系俾翻五千，即系佢扣咗五千啦，咪即系等于每个月就俾翻一千蚊我哋咯。 OK， 好啊，唔该晒何女士，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先。咁佢提到话之前咧都系受惠喺一啲嘅政府嘅计划嗰度啦，有二千蚊嘅津贴。不过佢所讲咧，佢嘅公司咧就系要求佢签一张纸咧，就系会扣起咗部分嘅钱嘅咁。何女士嘅睇法就系咁。今日咧千禧年代嚟到差唔多啦，外面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咁听日咧再同大家见面。 一分钟阅读主持谢祖慈。制作周伟业， 跨国公司在进入新市场的时候，总会面临各种机遇和挑战。百姓集团进入中国市场的过程亦都不例外。正如我在百姓餐饮26年的感悟，这一本书分享了苏敬式先生在掌舵百姓中国的26年之间，帮助集团一步一步成长，而且创造业界神话的管理智慧，以及有着珍贵借鉴意义的经验和教训。作者是百姓集团全球董事局前副主席和百姓中国前主席兼 CEO， 在中国快餐业内享有盛名。我认为他是历来在中国发展表现最出色的跨国公司领导者之一。 正如我在百姓餐饮26年的感悟，是作者第一部管理方面的作品。1989年，苏敬式加入肯德基，5年之后成为亚洲地区副总裁。1995年开始负责包括必胜客在内的中国餐饮业务。1997年，百事可乐公司剥离餐馆业务，成立百姓餐饮集团。苏敬式在第二年正式被任命为百姓大中华区总裁。2008年被任命为百姓全球餐饮集团董事会副主席，亦都是到目前为止华人在百姓集团获得的最高职位。2015年他宣布退休的时候，百姓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餐饮集团，亦都是百姓全球最大的利润来源地，在总部拥有重要的话语权。 所谓正路，正如苏敬式自己所说，最重要的企业文化就是将对的事做对。怎样定义自己的成功？怎样相应地制定适合环境的可执行的策略？怎样塑造和带领团队走向自己定义好的成功？面对危机和争议，怎样正确地面对和决策，并从中获得宝贵的经验。作者在这本书里面给出了他的答案。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正路：我在百姓餐饮26年的感悟》，作者苏敬式，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